就是我自个的家园，家床上睡不了不是洗脸面，当朝把汗水我在两边，我连他推断主缘小仙，我连他断不朋友被人看，我连他杀驸马先谢少男，我连他为他干下林场，要过五点一点那你的点哪个 接下来再请大家欣赏一段京剧演唱，传统京剧《穆桂英挂帅》选段，演唱者李胜素。